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确实现在我会发现哈，手机呢充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是 每天就是真的离不开它，对吧？你比如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打开手机看看， 对， 就看看今天天气，是吧？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呢是7月19号，白天阴啊，早晨呢这个东部地区呢有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呢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5度，尾号限行4和9。继续来说，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现代化设备，手机、iPad 啊，以及我觉得一些 App 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没错， 比如说昨天对，你看昨天的这个说到这个摇号的事儿，哎，拿微信一查，啊，怎么 了？啊，没事啊，你一说这个我特别关心的话题，我立马就紧张了。 都关心啊，然后摇号的话题，哎，开微信，现在支付，打开微信、支付宝等等哈。 啊， 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一些岁数偏大的人，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在用现代化设备的同时， 是 对吧？ 对， 比如说在手机的应用上啊，对吧？可能不是那么熟练。还有，就我觉得其实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岁数偏大的人发的朋友圈，用的表情，花开富贵，是富贵吉祥， 是 吉祥安康， 对， 是不是这种？ 就是老年人嘛，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些， 必须要是不灵不灵。的同时颜色要鲜艳， 这吉祥画， 吉祥画的同时还必须就是那种80年代那种那个技术手段做出来的图片、 哦、 现在还真有这种这个老年专用的这种表情包， 是吗？ 表情包、 哦、 表情包、 哦、 我还特意下了一套、哦、哎，就是像什么花开富贵啊这种啊、 嗯、 这 嗯 幸福快乐每一天， 很贴合你的、 哎、早上好，我们先喝一杯、 是， 对吧？ 对，和你本人的年纪也挺大的啊、 哎、对，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看看父母们用手机用微信有哪些好玩的，尤其是发朋友圈发过哪些特别好玩的朋友圈啊，分享一下跟大家也聊一聊。 嗯，直截了当的说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父母分享的朋友圈，哎、哪些内容让你觉得记忆深刻。 你这话刚才我说的不直接是吗？什么直截了当啊？ 就是 我说的有点绕弯子了吗？ 并没有， 我绕弯了吗？ 并没有。我只是再强调一下，怕各位呢就是误解啊。 啊， 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嗯，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哈。 是。 好，一起来看看清华的数学系教授哈，这听起来就很厉害了，对吧？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清华的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附中的校长啊，笑言自己的女儿啊上了几次这个奥数课就被他喊停了，他问我的题我都做不出来。这是清华系这个数学系的教授说的啊，不是因为题太难，而是奥数班的这个解题的方法是不正常的啊。在这个教授的看来呢，良好的教育呢，这个、科学教育不是要给学生千奇百怪的解题方法，这反而让学生们的思维走歪了，兴趣学没了。 嗯，还得是听专家的，我觉得人家说的特别有道理。 嗯， 就是可能你其实啊，这个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得分题大，绝大多数得分题实际考的还是你的这个基础知识。 嗯， 所以你一定要把基础知识这一块知识夯实之后，你再去考虑说能不能拔个高啊， 哎， 这个接触一些可能有奇特思维这样的一些这个数学题目。 嗯， 不要想着上来就剑走偏锋去走那些难的题。 有道理、 嗯、 啊，但是当时让学奥数不是也是这些专家说的吗？ 哎，谁说的？不一定是专家说的呀。 啊，不一定、啊、 可能是那些招生班说的呢。 是专家出的题啊， 但是解题的思路可能是老师 引导的。哎，不一定。没错没错啊。 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是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成真了。 嗯， 最后一名真的能够逆袭成为第一名。 哎， 这个是浙江大学的学者已经解破了其中的秘密。浙江大学的这位胡海兰教授呢，他这个研究组也是最近通过实验，让一只叫豆豆的小老鼠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实现了逆袭。 嗯， 在一个等级测试实验当中呢，这个小老鼠豆豆他呢是被关在一个和另外的三只老鼠一起关在一个笼子里，那么经过一些测评，那么豆豆呢在各方面都处在是最下游的位置。 嗯， 也就是说排在他前面的每一只老鼠都可以过着吃饭睡觉打豆豆这样的生活。 这真实现了 啊 只有豆豆呢是吃饭和睡觉。 哎， 那么课题组呢就改变了豆豆，他们对豆豆的一些脑神经细胞进行了激活。接下来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小豆豆在领地竞争当中战胜了第三名、第二名，紧接着成为了第一名。 嗯， 这个胡海兰表示了，说这系列的研究呢，从动物实验当中验证了，验证并且是第一次阐释了强者更强的神经科学原理。 哎， 要归功于大脑的可塑性，先天的弱势也可能会发生逆袭的。 嗯，这个很多影视剧当中都会出现那什么，这个一开始， 嗯， 男士不是特别强， 是 后来逆袭， 嗯 啊，一开始比如说啊，是一个这个。经济实力不是特别强啊，能力不是特别强，但突然因为这个一座感情的影响之后啊，开始发愤图强，哎，最后冲上了顶峰，然后和那女的说拜拜，多棒啊！ 对，说明这科学已经证明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潜力股， 说明都是强者更强嘛， 对对对， 比他更强，对不对？再来看看这个山东啊，最拼的小学生啊， 嗯， 山东泰安9岁的这个小孩啊，是顶着35度的高温啊，在9个培训班之间马不停蹄的赶场，什么游泳、武术啊，主持相声啊，模特钢琴、作文英语啊，妈妈对其训练是十分的严格，培训补习费已经是近万元了，就是为了锻炼他不怕苦的精神。儿子几乎是不玩游戏，根本没有时间啊。 嗯， 哎呀， 是锻炼的不怕吃苦了。 嗯， 可是我觉得孩子对那些就各个科目还会保有那么多的兴趣。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多尝试没问题， 对， 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孩子说天生来就适合是就喜欢哪一个， 真正兴趣在哪， 真正的兴趣在哪儿，试试。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分开，比如说上半年咱试试游泳和武术， 对对 对， 对 吧？如果哎能坚持，那咱就继续游泳，对吧？如果能坚持就继续武术，不能坚持，咱们换主持相声，对吧？然后模特、钢琴，这都试一试。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在2天之内啊，跑9个培训班，而且我相信每周末这孩子应该都是这么过的， 是的， 对吧？真的挺辛苦，而且就像你说的，兴趣那还能培养出来吗？就是完成任务了。 这么多的兴趣班，然后同步在进行， 嗯， 我们都替孩子觉得很累、很辛苦。 哎， 嗯，也不太想到他这个效果能有多好。 但是这也不排除个例。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个孩子 啊，18般武艺。 周末的时候啊，课都排满了，而且这个家长也说了，说你看看，你有萨克斯班、相声班，这个快板班，五子棋班、画画班、书法班，其他就科目内咱就不说了，就兴趣方面，我记得就这么多了啊。说你看看，咱们停俩吧，那个你要不然太辛苦了。不用，我都挺喜欢的 啊。 你看看， 这个是家长是，就是说和孩子来商量， 嗯， 让他是替孩子考虑， 哎，这对，这个，妈妈 能减少一些 经济快承受不住了，你再这么学，没有、就是， 我相信每个父母都是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哎，对，开玩笑，就是说啊，那个你看看，就是差不多退两个吧，哪个不喜欢了， 嗯， 不行，我都喜欢，都想继续坚持，你看看。也有这样的孩子，当然了，我相信，我觉得还是应该家长和孩子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让孩子自己来选择有这么几项适合自己又不要让自己太累的这样的兴趣班，才叫兴趣班哈。 没错， 哎， 真的听一听孩子心里是怎么想的。 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挺心疼的，就是呢，这个孩子他是自从双目失明之后，可是又很爱读书的这个叫吴可言的孩子，他研究出了一种很特别的阅读方式。 嗯， 他呢是会把喜欢的书撕下来，把书页放在扫描仪上识别之后存进电脑里， 嗯， 那么靠软件来听，据说一天能够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呢，这个吴可言呢，他也是读书的勤奋让很多人望尘莫及，他一天是能够听一部长篇小说的，虽然每天可以听20万字，但是他会一般控制在10万字以内。 嗯， 因为孩子也说了，说呢是为了更好的去消化和理解，不要贪图多快，主要是要考虑到自己对这个小说的理解加深，而且要考虑到做笔记， 嗯， 很勤奋啊。 没错，这样看到这样一位努力的孩子，让我们怎么能有理由再不去读书呢？ 没错。 再来看看那个俄罗斯啊，这个一位理发师发明了快速理发绝技啊。这绝技听起来是一件好事儿， 是 平常您说咱们往这一坐，怎么着半小时40分钟，对吧？这还一个简单的男士的头发，你说要女士，可一个小时开外，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她了。人家这哎特快啊，但是这个敢不敢理、敢不敢剪，那就是您的事儿了。人家用斧头来给理发， 没听错，就是咱们砍树那斧头啊。这斧头呢，让理发变得就更简单了啊，砍一下、切一下的，这头发、啊、这个相当于就是用剪子剪了十下。不过呢，这斧头必须是特别锋利，才能打造这个发型的细节。这是人理发师说的。 我觉得对于这个理发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坐在那儿？ 哎，更是一个挑战。 服务啊，是啊， 对对，没错啊。 接着来说，这个事情很机智，就是女大学生呢，她也是在账单上写出了"求救"两个字， 哎， 然后呢，店长秒懂之后，真的对她进行了救助。最近呢，是三女一男走进了长沙的一家咖啡店，结账的时候，其中一名女子是在收银帘上签字。但是签字在写下名字的同时还写了两个字求救。那么看到收银帘上的求救信号之后，店长感到事情肯定是很有蹊跷， 哎， 于是呢马上就将求救纸条拍照片，然后给咖啡店的老板当机立断，让这个店员拨打了110电话，报警电话，然后呢老板也是及时通知了这个当地的一个负责人。那么景区的这个负责人呢，也是派了一名保安和两名司机守在店外。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女大学生终于得救了。 哎， 这个事情后续的了解呢，就是这个女大学生呢，也是误入了一个传销组织。 哦， 正在发愁如何脱身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好心人。 哎呦，真的太好了哈！也提示大家，就一定要这个保持一颗时刻警惕的心。 是。 同时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啊，去求救哈。还是好人多，还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多的哈。 对。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父母发的朋友圈有没有特别好玩的，分享给我们。 对，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范玮琪和梁静茹的《最好的安排》。 相思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的秘密， 不可思议， 像早已说好的约定， 两人同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你保护我，天使般的关怀，一盏一盏换来火飞快，生命带来的惊喜。 一起聊未来，聊人生的坏，快乐是真 这首歌来自范玮琪和梁静茹的《最好的安排》。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鱼来了》哈。今天聊的话题，爸爸妈妈发过特别搞笑的这个朋友圈是什么呀？其实刚才我俩已经乐半天了， 是 真的有好多，怎么说呢？就让人就是，你就不能说又气又笑，反正就是特别可爱的父母，在你身边是发着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当然了，我相信咱们啊，咱们其实也是这个。 为什 么、就是、朋友圈里会有别的人的爸爸妈妈也是发的挺好玩的， 就自己爸爸妈妈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为什么看了之后会觉得更多惊喜更多欢笑都在爸妈的朋友圈呢、 哎、 就是因为很多是相通的， 对， 嗯 啊，挺好玩的， 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嗯、 跟大家也说，哎，你先说你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爸妈是不怎么发朋友圈 啊、 嗯、但是他们给我私信呢，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我家里也是这样、 嗯、 对，其实咱们这个也不局限于就是必须是朋友圈哈， 对， 给自己发的特好玩的也能说， 尤其你像分享，对、 啊、 尤其你像这个父母都上了年纪的人， 嗯， 比较关注这个养生这方面，经常看到我妈给我发， 嗯， 不看会后悔的， 对， 就是这类的， 对对对对，早看什么那个早健康、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嗯、 那个震惊了，让这个朋友圈震惊了什么，这个朋友圈对传遍了怎么样，全是这种啊，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咱一块来说说吧。 嗯， 这位我觉得特别逗，必须要第一个说啊，五行缺丑，他说了啊，说这个，发了一张图片，下面名字是老妈， 嗯， 特别感人，一开始 啊，对对对， 无论你多累也要快乐，希望儿子一生平安、健康、快乐、开开心心的。看到的人在66秒内转，为儿子转，顺顺顺，大顺特顺就是顺。愿我儿子一切更顺啊！儿子必须顺顺顺，我为儿子转了啊！祝儿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健康康，一生一世平安快乐。 特别感动。 底下一张照片，小伙长得特帅。 是啊。 你这首先，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圈就什么多少秒内只转就怎么样的那种，其实 有点引人反感。 引人反感、 嗯， 但是家长们还是因为了孩子做祝福啊，还是信了。但是呢，这个好玩点在哪儿呢？底下。这孩子回复一个，妈，这是蓝旭，这不是我， 就是妈妈发错儿子照片了， 照片发错了，哎，挺好玩，真的，哎， 是， 也没准就祝你朋友这快乐， 我相信是亲妈，我相信只有亲妈能这样做， 太逗，太好玩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妈妈这种心态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 对， 就是那，你看，她其实为了孩子这种顺利啊、快乐啊、 嗯、 幸福啊。他其实是可以付出很多的哈， 没错， 嗯， 就是发照片的时候您慎重点儿， 而且 选一张自己儿子的， 对，而且家里边呢，就是说有时候他其实操作他是误操作， 嗯， 比如说真的就在昨天呢，我家里边我和我父母有一个群，然后后来呢，我妈出去玩了，等于就把我爸扔在家，我又在外边工作，所以说我们仨人呢就拿微信来沟通，有时候我比如说什么时候我给他们发张照片，后来我爸就是哎，觉得这个突发奇想，我也拍张自拍吧。然后准备给我们发过来，发到朋友圈了，发到朋友圈，不知道怎么着就发到朋友圈了。 Oh. 我还说呢，我说我在群里，我说什么意思？这是从来不发朋友圈，我妈一出去玩发张自拍的朋友圈 啊，什么意思？ 这招蜂引蝶呢？这是开玩笑，开玩笑， 居然可以这样？ 哎，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呢，就是后来，哎呦，我赶紧就给删了，不知道啊。有时候真的确实误操作，他们可能觉得哎，这点点点点，他们觉得很复杂，咱们觉得好像一点就知道发哪了、 嗯， 他们觉得很复杂，很复杂啊，确实。 对，所以老妈。出现这个小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哎， 嗯 啊， 来看这位叫刘仁信的朋友说了， 嗯 啊，这个是妈妈发的，说呢就是一个标题啊， 哎， 吃得多死得早，看一遍多活10年然后女儿回，妈，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伤害我 其实妈妈的出发点真的是好心的， 肯定是好心， 就是想让你赶紧看一看，然后千万别走入什么饮食上的误区。 哎，是好心，就我相信都是好心。奶奶也发过呀，你看 是 掉粉专家，他说了，我奶奶啊，我家老母鸡下了超大的蛋，这老母鸡你辛苦了。 这个其实很符合奶奶的身份呀， 哎， 就是奶奶生活的日常啊。 关键特别逗的是，里边还分享了两颗蛋， 嗯， 一颗是这老母鸡下的蛋，一颗是其他母的，不知道谁下的蛋。 你说奶奶为发朋友圈容易吗？煞费苦心的找两个蛋来对比。 对，照照片，你看就是这个照片也特别有老人的特点， 嗯， 就是比如他不会在意光和构图， 对， 他光会挡着这鸡蛋。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也是这个朋友们跟我分享的，我也特别认可。田少女她说，来来来都让让啊，我妈这个自拍终于要上场了啊，这个跟咱分享。 这照片发了跟没发一样， 就是脸，就是她会背光照照片， 对对对， 而且不会点脸，就让脸稍微亮一点，她只会就顾及到景色。其实这真的是呀，这个挺有这个父母风格的，这种照片 反而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 哎， 就你想看看阿姨本尊是长什么样子呀， 看不清楚， 你看不清楚 啊，需要这个修图把它调亮啊， 但是风景很美， 没错 啊。 来看这位叫青雨的朋友说了， 嗯， 和你们说的一样，我妈每次给我发的都是以震惊开头的，以居然是这样为中间的，然后不看后悔做结尾的这样的文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开头是震惊， 真有同感啊。 你看人家这个总结，这开头是震惊，中间是居然是 这样的， 居然是这样的， 嗯， 结尾是不堪后悔，没错没错，太形象了哈。还有这个就挺逗的，姚听得到，他说我爸爸拍了我家所有的盆景，一天怒发九条朋友圈，还命名了九个系列啊，而且发了一张截图，哎，我爱我家一，富贵竹昂首向上，我爱我家二，芦荟好奇张望，我家爱我家三，红掌对阳光微笑，四，绿宝尽显亲情，五，映山红笑傲江湖，六啊，吊兰青翠欲滴，七，文竹起死回生，哎， 感觉很押韵哈， 特好玩， 就是这个爸爸一看就特别有生活情趣的， 很有，而且你看人家整个啊，说真的，你这样你说算刷屏吗？我觉得不算刷屏，就是不是特招。你看，首先人家啊，整齐划一标题，我爱我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且后边你看字数啊，这个怎么着都差不多，哎，就像一首小诗一样给你写在上面。 即便是这样， 挺有文采， 对， 啊， 我还是觉得有刷屏之嫌 啊，有， 就有些就确实不太想了解爸爸生活的那些小细节的人，可能就会把你爸爸屏蔽了。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很多岁数大的人，这个人家生活幸福点就在这儿， 对呀，啊， 挺好玩，就显摆显摆呗， 对，就晒晒家里边的 绿 植啊，花花草草， 没错， 然后家里边的宠物啊， 哎， 这个都是特别喜欢分享的一些内容， 嗯嗯。然后呢，咱们来再最后看一个吧。 哎， 五文念他说了，他说这个，我说人家是说来晚了啊，就这么一个，发了三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呢， 嗯， 是冰箱里的一大西瓜。 哎， 然后呢是这个西瓜呀，外皮看起来是完整的。 嗯， 再从侧面一看，里边都让人挖空了。然后就从那个群里边啊，也是 家庭 小群，三个人的群里。 嗯。 冰箱里的西瓜是谁挖的？打问号，这孩子问的。 嗯， 这个 妈妈说你， 妈妈说你爸，爸爸说你妈， 一共就三个人，就毫无对证。 对对对对，谁也说不出来是谁的啊，挺好玩，挺好玩，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爸爸妈妈曾经发过怎么样搞笑、好玩、有意思的朋友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 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佳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说的话题是一个给大家晒幸福的一个机会， 对对， 晒快乐一个机会。说说吧，爸爸妈妈曾经发过什么样搞笑的朋友圈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你有社交恐惧症吗？和陌生人交流，在人群当中发言，你会紧张到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吗？啊，以为只是胆小吗？其实可能患上了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呢，主要其实症状是害怕受到关注，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不敢出门，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呢，无需过度的担心，药物加心理的治疗可以缓解症状。 嗯，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就是心理上的这种调节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真的有些孩子从小生活的方式有问题。他不会和别人去交流。从小我真的见过一个这样的孩子，就是从小爷爷奶奶给我长大的，就是带着长大的，很少和外边的小朋友一块交流。跟陪他一起长大的是 iPad， 然后现在就是跟孩子们基本上不会有正常的方式交流，就是比如说，要不然就是因为一些游戏只会跟别人有肢体上的冲撞，要不然只会自己就想干嘛就直接拿什么就去干什么。所以说可能不仅仅是心理问题，可能从小的生活习惯在这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没错没错，这也是值得家长们反思一下哈、 啊、 有没有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从小呢就是说懂得如何交朋友，如何去和人相处。再来说一条，这个呢是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就是机智的女大学生她是怎么求救的。 哎， 我们看一下，在美国呀、啊、也最近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是美国的这个 ATM 机吐出了救我的字条。这个 ATM 机啊居然不吐钱，吐出来的是一张救我的字条。这也是发生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警察呢从一个 ATM 机上面呢获得这个字条之后呢，救出了一名男子。据了解，这名男子呢是一名维修工，进入 ATM 机是准备换门锁，却不慎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又没有拿手机，只好写了张字条来求救。多名取款客户看到字条还以为是开玩笑呢，并没有理会。最终有一名客户打电话报警，警察赶到之后呢，听见从取款机里传出微弱的声音，也一开始也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直到呢这名维修人员的老板赶来，警察才相信确实是有人困在了取款机的后边。 还好人家拿着笔去的， 是 这没有笔的话，这往出塞什么也不会有人报警啊。 对 吧？ 而且遇到这种情况，而且国外又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那种还其实比较过分的那种 玩笑 啊、对，恶搞的玩笑 啊、 所以可能真的不会有人信以为真。 再来看看啊，同样是在英国啊，一名女子眼中发现了27片忘了摘的隐形眼镜，真的太危险了。据英国媒体报道呢，英国的一个退休的女子眼中发现27片隐形的眼镜，然而她并不知道啊。这个外科医生呢，也是给这个女子呢进行了一次白内障手术前检查的时候，取出一团青色的东西，实际上是17片隐形眼镜。 又在第二次检查当中啊，发现了石片，并取出了。 是，太粗心大意了。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就是不选择佩戴隐形眼镜的一个原因。 哎， 嗯，了解自己，就怕发生这样的事情。 天生丽质，戴眼镜也不会影响自己的这个五官中出色的地方。 挡不住我的美貌，挡不住我的颜值。 哎，已经这么难看，怎么挡呢？挡还能怎么样？ 挡还好点是吧？嗯，接着来说，这个是早起困难怎么办呢？ 哎， 把钱定时放进烤箱。 嗯， 最近呢，这个英国教育家庭育儿交流平台妈妈网有一名用户发帖求助了，说如何才能够快速早起，而且不觉得那么痛苦。最有创意的一个建议来自一位女性网友，她说了自己有一个朋友， 嗯， 是把一张20英镑（大概和173块钱的人民币）这样的一个纸币呢放到了烤箱里边，然后定时，如果不能按时起床关掉烤箱，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这个办法特别奏效。 嗯， 还有人建议了，说把闹钟放到另一个房间，那样的话就不得不起床去按掉。 哎啊，所以不知道这个英国是不是有这个关于这个钞票啊， 嗯， 关于这个钱的这个 这方面的法律保护， 哎，不知道有没有，反正咱们那儿是肯定不允许这么做的， 没错。嗯， 但是人家这是一种创意，我觉得其实把闹钟放另外一房间也可以， 嗯， 在听得见的情况下， 对， 听得见情况，或者其实离自己稍微远一点啊，都有一种办法啊。嗯， 试试吧，万一有效呢？ 啊，万一起不来呢？啊，是不是就赚了吗？啊， 就看自己啊。 再来看看英国，同样是一个15岁的这个少年哈。啊，内森听到了千万富翁的讲座之后啊，就沉入到了挣钱中，久久不能自拔。于是呢，他就在男厕所向同学出售零食，结果年赚50000英镑，还开创了自己的门市。作为15岁的孩子，内森居然可以有这样的头脑，很厉害啊！内森最终的目的是成为千万富翁。 嗯 啊，但是我怎么不理解这为什么要在这个厕所里边兜售零食呢？ 不知道啊，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样想的，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隐蔽一些，老师不容易被发现， 味道好， 或者在 不知道，真不能想象，就是可能，哎呀，说不好， 对 啊，可能就像那个现在那种什么什么那主题餐厅。就卫生间主题餐厅，就上来所有容器都是你的，比如马桶啊，你没不知道吗？ 啊，这 容器是马桶，然后上面的这个好多菜都给你。 我已经快吃不下我的早饭了。 这个转着圈上，转一圈上面一提有一个小 尖儿 啊，对，冰激凌什么，就那种。 我想这孩子呢，可能就是他确实有一些这种。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我提到这个咱们这个叫他是应该是叫厕所主题餐厅，主题餐厅。还真都是孩子爱去，大人你看，反正我就没有太多这种想法，就是人家就爱去之后，好多都是孩子，可开心了。妈妈，你跟我跟那厕所照片，真的特别开心啊。所以说，有可能你看这孩子们就是喜欢这种啊别出心裁的东西，所以人家就喜欢上这个洗手间里买点吃的回来。 所以15岁少年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呐， 哎， 而且志向远大呀，祝他成功吧。接着来说，这个呢是维修工捡了一个东西要给儿子玩，没有想到他捡的这个呀，居然是价值上万元的一个高科技眼镜。 哎， 即将搬迁的这个医院旧楼的办公室的纸箱里边放了一副外形独特的眼镜。这个空调维修师傅，这个秦师傅呢，也是觉得这眼镜很新奇，于是呢就将这个眼镜捡回家里边给儿子当玩具。一个星期之后，这个秦师傅收到了警方传唤。这才知道他捡的这个眼镜，这个行为呢涉嫌盗窃。而这副叫高科技眼镜价值12000多块钱。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这是一位少女啊，这个13岁啊，和姐姐吵架了，赌气之后呢就带上150多块钱从那个家里边出走了啊，因为听说这个柳州的螺蛳粉特有名，想品尝一下，便开始坐车到这个柳州了。吃了一碗这螺蛳粉之后呢，这个女孩就发现，哎呦，身上只剩几块钱，不够回家的票了。于是向这个粉店的老板求救。店主呢，通过民警联系了女孩的这个父亲。女孩的父亲呢，便让这个在柳州工作的一个朋友暂时的给她在柳州安顿一晚。当晚的这个11点左右呢，民警也是驾驶着警车送女孩前往其父亲的朋友的这个住处啊。 哎呀，这个柳州夜景真美，哈哈，柳州的螺蛳粉真好吃。在警车上，天真的女孩还一路在感叹着呢。 真是太天真了，这幸好遇到了警察叔叔。 没错啊，幸好人家这个您吃螺蛳粉这老板，人家还算挺，就是来的食客都是朋友，人家还是为你帮忙。 没错， 嗯， 有的时候是孩子不懂事儿，有的时候是家长真的也不懂事儿。这个女童啊，这个逃票导致航班延误，家长说了，说我们以为1.2米以下免票呢， 嗯， 好像还挺有理的。啊，最近呢，一位没有购票的儿童在家长的掩护之下安检登机，乘务员核对的时候发现了问题。那么，为了飞行安全，全机乘客下机重新安检，飞机也是清仓检查，导致航班延误达到5个小时。据了解，这个涉事的女童是4岁，家长说了，说我们以为1.2米以下的孩子免票，而且说，那我们现在可以补票吗？好像是无心者，就是不知者不怪，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家长好像这也只是一个借口。 嗯，对，应该是哈。所以提示大家，其实我觉得，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之前啊，应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 是 啊，再来看一个，我们看看这个，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啊。这个高温中啊，铁路工人避暑纳凉。近日呢，高温来袭，对于高温下工作的这些劳动者来说呢，后勤保障特别重要。对此呢，中铁上海工程局呢，某工地及时的调整了户外的这个作业时间，建立了避暑休息房，备足了茶水、绿豆汤、西瓜及藿香正气水，以及这个以职工健康为本，保障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王伟说了，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嗯 啊，对吧？ 对， 确实是应该向这些在高温下作业的劳动者们致敬哈。 没错。 嗯， 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最近网友发的一个照片儿，是说的说，这个在杭州某医院呀，拍下了这样一幕，排队当中的一对母子，结果呢，注意看母子俩的脚上互换了鞋子，那么10来岁的男孩呢，穿的是妈妈的黑色高跟鞋，特别扎眼，而妈妈穿的是儿子的这个平底凉鞋，所以问题来了，是妈妈主动要求换的，还是儿子主动要求换的呢？网友说了，亲生的没毛病。这我想啊，肯定是妈妈穿跟鞋觉得累了，一看儿子这凉鞋不错，来吧， 对， 这个让妈妈换一换， 这事 儿舒服舒服， 凉快凉快啊， 嗯，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这事真不好说。确实，你别说，这小时候甭管男孩女孩都愿意试试妈妈的高跟鞋，觉得这形状比较奇怪，就愿意试试，没准孩子。 是好奇心是吧？ 好奇心也没准哈，也没准，没准。再来往下看看，来看看这个400万的法拉利撞成了废铁，车主淡定自拍合影啊。东莞的某路段呢，一辆法拉利跑车与丰田轿车、宝马轿车发生了3车的碰撞事故，造成了2人受伤以及3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法拉利车主呢，也是在现场合影，哎，自拍，发个朋友圈，人没事就好。至于车嘛，哎，卖一年燕窝就回来了 啊。 你看看， 心态还真不错呀。 不过确实昨天还聊到这个超跑的问题。他们说就是你要如果有买超跑的这钱呢，花出。当中的几百分之一啊，就是比如说花个10万块钱，你去租一租，先尝试一下，先试一试啊。当你如果说租完之后觉得这超跑真的那么好开之后再买，他们说大概最多的人能租个3个月就已经开不了了，太累了，确实太累了。第一个就是，就坐起来啊，它你看它的这高度，就快齐腰了。就看你站起来之后跟你腰差不多，有点夸张，反正就到你的腋下差不多。这个车，你坐进之后那个姿势以及开它需要费的那些力气还有那些轰鸣声，其实你是受不了的，就是真的很累。 就是说哪怕你有这个能力去购买一个这个超跑， 哎， 你要想想自己能不能驾驭它。 能驾驭都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它的轰鸣声会，你在里边，你想啊，就像音箱往里边嗡一样。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开起来其实挺累的，还有第三个，大部分一些减速带什么的过去要需要注意了，防止托底等等，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麻烦哈。真不是我吃不着葡萄说不到酸啊，真不是啊。 我是想就是很多这个有能力购买的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真的喜欢那种 喜欢还是喜欢 体验驾驶那种快感， 确实 还 是喜欢。因为这些车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就赛道，会下赛道跑，那些第一个比较安全。啊，就是有各种安全防护措施。第二个呢，在那儿你才能体验到这车真正给你带来的快感。你想，大部分车应该是0到100每，就是100公里每小时，就是咱们平时说100迈，应该是在10秒左右，有的稍微快点7秒8秒，然后就多一点是11、12秒、23秒。它超跑一般都3秒9。4秒1，就是说你当你数4个数字的时候，它已经到100迈，100公里每小时了。 你像那种快感，那种推背感，那种刺激啊， 没错。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爸爸妈妈发什么搞笑的朋友圈让您记忆犹新，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范晓萱的歌曲，管他什么音乐。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爸爸妈妈曾经发过哪些这个特别好玩的朋友圈哈， 是 让你记忆犹新。 对，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发来的是截图，因为可能真的是有图有真相啊。 哎， 这位叫优异的朋友说了，他说这是我妈的朋友圈啊， 嗯， 上面段不是有一个爸爸是喜欢晒自己家的绿植吗？ 啊， 而我妈呢是喜欢家里边各种各样的蔬菜。 嗯， 你看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花瓶，里边装满了花，其实一看是一大把芹菜。而且呢，妈妈的这个画的写的话是：“我要让芹菜也有春天。”孩子发了这个照片，然后告诉我们说：“不知道芹菜能有什么春天。”就迷之困惑， 挺好玩，挺有意思啊。还有这个， 武旦他说了，说我爸，这是我爸啊，这是一个上下级啊，一开始哎呀戒酒了啊，喝点茶，在桌子上摆了一碗，这就是这个 一杯清茶， 一杯清茶开始喝啊， 很养生啊。 过了2分钟之后，哎呀，茶没有就好喝，一瓶勇闯天涯，一盆小菜。 爸爸的生活倒是挺真实的。 爸爸和你一起闯天涯， 对，像直播一样。 而且你看，就是特别好玩，就是他，你看他的这个时间是12小时前。然后第二个朋友圈12小时前，也就是说其实没喝几分钟茶就受不了了。 没错 啊， 来看这个叫尺和树，他说呢，这是我爹的朋友圈，看图吧。他爹这个朋友圈显示的是朋友，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 啊。这 对，如果是陌生人的话，可能还能看10天呢 啊。对对对对，是十张 啊，10张对 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嗯， 就是这个就是南方他说了，我一直好奇这些玩意儿都是妈妈从哪儿转过来的啊。5月13号，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最美的祝福送给天下母亲，愿平安，祝福幸福，怎么怎么着啊，这后边看不见了啊。这个5月8号，夫妻双双瘫痪只因为睡觉前的这个习惯，快看有你有吗啊。 我真的就是挺服那些标题党的 啊，真对这些，哎呀， 就用一个耸动的标题，然后尤其是很多老年人，他真的是对这些又很关注，所以你就吸引他看了之后，他就很轻易会相信。 哎，还有1分钟视频用尽流量也要看啊。 对对对， 亲爱的姐妹们，2017五一就要来了，祝大家平安，这些正常了啊。反正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什么这瘫痪那这个，反正就危言耸，这是不是叫 危言耸听？ 可以，这算危言耸听吗？反正 可以啊， 可以吧，是吧？危言耸听的这么一句话，然后引起大家关注。 对对对， 啊、 来看这朋友吧，我觉得他发的这个特别好，叫第一星。他说呢，我年迈的老父亲依旧可爱的像孩子一样，发了一个父亲的这个自拍照，然后说真好，希望呢，不要岁月能够善待我的父母，不要让他们再老去了。你看爸爸这个照片像个大力水手 啊，真是那感觉，特别可爱，特别可爱。 对、 啊， 感觉这个牙齿可能都不是很好了， 啊、 哎，但是呢，笑得特别天真， 哎，特别可爱啊。同样天真的还有圈大王，他说了、 啊、 我妈端午节的时候那天上山上去玩，然后呢还发了条朋友圈， 嗯， 进山为防止野兽必须带家伙，所以自制两把 biu biu biu， 一旦遇到野兽就击它啊，我觉得超可爱、 嗯、 然后把这个图片也给我们发过来了， 是 就是那个拿这个，这是就大概树梗那样的东西自己煨的，哎，真的特别有模有样的，我相信这一定是小时候有生活那种，真的特别好看，那这两把小枪特精致，就是拿这种小的这个这什么，这算 这藤条啊之类的 梗儿，对，就这种啊，这植物的这个根啊茎啊，就拿这个这煨出一把小枪，真挺好玩 的， 挺好玩的。 这个应该在就是爸爸妈妈同龄的那个朋友圈里边，应该是广受好评。来看呢，这个朋友晒的是，这是我妈的朋友圈啊，然后晒了一个动图，写的是俺家的宝贝儿，就是可能从那个动图里边你能看到，应该是一个小胖子，然后坐在车上，结果这个留言的这朋友说，他说，重点是我没有弟弟啊，我妈这个宝贝儿是拍的谁家的，还说俺家的宝贝儿。如果子女正好就是远在外地，比如工作学习啊，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看到这样一张，可能真的就混乱了。 对对对对对，哎呀，厉害！ 是， 确实啊，还有这个，哎，看看其他的朋友哈，啊，还有发这个，我想要2颗西柚，他说了。我爸觉得我妹妹哭的这个鼻涕泡特别好玩，先把哭这事儿放一边，第一件事发个朋友圈，就是发了一个自己妹妹，然后这哭出鼻涕泡的这么一张照片，照着就是瞬间的这么一个抓拍的一张照片，流着鼻涕泡啊。 哎、对，就现在这个爸妈的这就是都是特别怎么说呢，生活的特别有喜感的那种。看到孩子哭闹了，可能首先想到是，哎，这个镜头不错，我要把它抓住。 哎， 还 有像那火火，他说我爹一个特别。把菜做成花的男人 啊， 然后呢，这个爸爸就发了朋友圈，你看，哎呦，真的特别漂亮，这还真的，以前会不会就学过什么这个冷拼什么的啊？ 哎， 真的让人怀疑。你看， 花式 今晚，对，今晚的晚饭不单调，你看里边有4张照片，这虽然是小图，但能看出来都跟花似的，特好看。 里边的有一个菜啊，大概就因为实在太小了哈，周围是绿色的花瓣，然后中间是红色的，不是花瓣，这绿色衬托，中间是红色的花瓣，还有像这个红萝卜配春卷，绝对美味，一个字好，真好吃啊！这是 挺好 吃，对，这是他爸爸发的。然后呢，里边这春卷，然后配上这胡萝卜，颜色，然后什么绿色，特好看。我觉得其实最好 不光是配色，而且这摆盘也特漂亮、 啊。对，我觉得最好看是这个，这我不知道能不能看， 是 不是 葱 头？ 葱 哎，对，是不是洋葱、 啊、 摆出一莲花的这么一形状了、啊，真特好。啊，然后发一朋友圈，保证你吃过但没做过。哎 呀， 还有什么来尝尝我的鱼香茄子啊？还有什么那个凉拌黄瓜一盘，请君品尝。哎， 我忽然很感谢朋友圈， 为什么？ 就是很多就是父母啊，很多父母其实多才多艺的， 嗯、 正好有这个朋友圈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 哎，但是有时候展示的时候啊，不一定特别好。比如咱最后说一个啊。秋竹他就说了，我爸朋友圈截图一张、 嗯， 还好他不玩微博，否则就让大家都全看到了。朋友圈啊，只要还好是朋友圈，一张自己螳螂拳光着膀子来一张螳螂拳的照片， 下边穿点仔裤， 对，特别特别可爱。 但这个爸爸看着还是很年轻，可能和他经常练功夫有关系啊， 哎、 是不是？ 练螳螂拳的关系吗？ 对， 啊、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出快乐的同时，看着也有一份有一点点心酸。 嗯， 因为可能大部分年轻人陪爸爸妈妈的时间偏少， 就是有时候你要了解父母生活的日常，你是通过朋友圈，而不是在他们身边陪伴着。 哎、同时，我相信，如果他们生活真的那么精彩，真的和孩子能够每天和谐幸福在一起的话，他们有时候像什么祝福儿子的这些朋友圈啊， 嗯、 或者那些谣言呀、啊，那些什么刚才说的什么开头、什么中间、什么结尾， 耸人听闻的那些标题、啊， 那些标题、 嗯， 如果有你的帮助，一定不会再这么发了， 没错， 对吧？腾出时间多陪陪爸爸妈妈吧，不要在朋友圈当中才能看到爸爸妈妈近况是什么样的。 没错， 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九点整。